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情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迅速固定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相声艺术佳作。这些作品呢，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在文艺界花团锦簇的局面。北京二赵是北京相声的代表人物。1979年，北京二赵非常的忙碌，他们参加了电影艺术片《笑》的拍摄。哎，这个电影啊，是集合了当时著名的相声艺术家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们演出了《指妈为马》，哎，深受广大观众听众的好评。同年，他们表演的《媳妇往哪儿娶》也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同时也拿了奖了。这个作品呢，是一个讽刺型的段子，反映的是房子问题啊，还是特别的犀利的啊。我们就请您听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媳妇往哪儿娶》。 世忠啊， 哎，振铎， 你得给我道喜呀、啊！ 什么事儿给你道喜？ 我要结婚了。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 是啊，我请你喝喜酒。 好，你放心，我一定喝醉了。哎， 喝醉了 啊？ 这可不行。您跑我这闹洞房去是怎么着？ 嗨，其实我喝醉了啊，也没什么大毛病。 哦，就是爱睡觉。 就是爱哭。 爱哭啊？这可不行 啊！ 您上我那儿道喜去了，还是吊唁去了？ 这是开玩笑，大喜的事儿能不高兴高兴吗？ 就是嘛。 哎，你这位对象在哪儿工作啊？ 木箱厂的工人。 不错呀。 就是啊。 他长得怎么样？ 长得， 嗯， 哎，这怎么跟您说呀？ 哎，你说说没关系。 长得 怎么样啊？ 反正比您顺眼。 哎，有这么比的吗？ 啊，重眉毛大眼睛。 哦， 比我小2岁。 是啊， 个头不高不矮，也就哎，到我这儿吧。 嘿，还挺般配的。 是啊，那真是脾气好， 嗯， 性格温柔， 嗯， 工作好。认真负责，待人好，和蔼可亲，过日子好，勤俭节约，对我好，处处都疼我呀。 是啊，哎呀，你搞这么一个好对象，真称心如意。 是啊，哎，明天我结婚，无论如何您得到场。 明天正好我休息。 那太好了， 我一定去。 好极了。 你还缺点什么呀？啊， 别客气，只要您人到了，咱们就全有了。 我哪能空着手去呀？哎，别客气，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啊， 多不好意思。 没什么，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吧？啊， 您给我来间房得了。 哎，没有，来间房啊，我哪儿给你弄去？ 实不瞒您说， 嗯， 什么全都准备齐了， 嗯， 就因为没有这间房，结不了婚。 没房子你还惦记着结婚？ 哎，这叫什么话？ 嗯， 没有房就不兴惦记结婚了吗？我真不怕您笑话， 嗯， 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嘿，好嘛，净想着好事儿了。这你这人呐，真没出息。 我没出息。 嗯， 你有出息啊，感情你结婚了啊，咱俩岁数差不多，你那孩子都挺老高了，跑这说风凉话来了，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呢今年都38了，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娶呢，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 知道你怎么办呢，你冲我嚷什么呀？ 可我着急呀！啊，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啊，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嗨，这也不至于死啊。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想，我们两个人已经搞了8年了，登记就登了4年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呢，真着急呀、啊，急得我眼蓝呐、 啊。是啊，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这我还真没有办法。哎，那除非我搬出来呀、啊，你们俩人上我那儿结婚去。 那感情好了、 好啊，我也得干呢。我住哪儿去？ 我再给您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 我那个对象不在木箱厂工作吗、有那处理大个的木箱子，我给您买俩，您先在里将就着怎么样？ 好，我成了荷兰鼠了，在箱子里养活着。你这叫什么主意、 啊、我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吗？ 那有那你买俩木箱子，你们在里一结婚呢，多好啊。 他我那对象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 啊， 我也不同意。 您说这事儿可怎么办？ 哎，你们家住几间房？ 一间房啊。 那你不会在上头搭一个暗楼吗？ 搭一个暗楼不行。 怎么？ 我那房子太矮。 多高、 一共才2米4高、搭上暗楼那不就成抽屉了吗？ 对，那你中间打个隔断。 打隔断更不行了、我那房子一共才9米、当间打上截断，连张床都搁不进去。 这一间房是够呛。 人口还多呢。 几口人？ 老少三辈，一共是8口人。 嚯， 我父亲，我母亲，我们弟兄5个，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 谁让你们弟兄那么多呢？ 是啊，你说要这么些玩意儿干嘛用 啊？玩意儿这叫什么词儿啊？ 你看我那俩妹妹、人家风格就高。 怎么 找了个对象结婚走了？ 那可是还剩你们弟兄3个呢。 我这俩弟弟就不行啊。您不会也跟我妹妹学习，找个对象嫁出去不就完了吗？ 没听说过，谁要那么些穷小子干什么呀？ 哎，要是有那个招养老女婿的那多好、 招养老女婿 啊？ 你怎么不找去？ 我也想找啊。就找老太太 啊， 一人跟前有一姑娘，趁一所房子。 对， 我进门以后又当姑爷又当儿， 挺现成的。 哪有啊、 是没有。 有合适的您给对付着。 哎，没有没有，有那主我还去呢，轮不到你那儿了就。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 真有。 前些日子同事们给我介绍一位，就一个人， 嘿， 趁一个单元，满屋子家具，我过去以后一子儿甭花，本人还趁2000多块钱。 这条件不错呀。 岁数不合适啊。 姑娘多大？ 64了。 啊，那你认干妈行了。 是啊，这不是成心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纯粹是开玩笑。 青年人坐一块就是有说有笑的。哎，就即便有房的我也不能要。 怎么？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对待爱情啊，态度是严肃的。 好， 哎，尤其对我那个对象，那真是诚实坦白、忠诚老实，就连一天吃几根冰棍儿，我都向他汇报。 嗨，那管什么呀？ 说明我这点心呐、要说我那个对象对我还是真是不错。 是啊， 从来没有因为说没有房结不了婚这个事儿埋怨过我。 那他就不着急吗？ 人家那个脾气多沉稳呐、 啊！ 咱们也不理解女同志的心情、 嗯， 也不知道人家是害臊啊，还是漠不关心。就因为没有房结不了婚，人家从来就没急过， 真沉得住气。 就是总哭 都急哭了。还不着急呢， 跟我哭、 可不跟你哭吗？还跟我哭？ 你要有房就跟你哭。 哎，没有没有没有，趁早别跟我哭。 哎，就是哭也哭不出房来。 就是，哎，那你们单位有房没房？ 有啊， 你可以跟单位要一间呢。 我去了，我听说我们厂子要盖宿舍、 哦， 我赶紧拿着结婚登记证到我们厂子就登了记了。 登了多少号？ 108号。 那你们那儿盖多少房？ 2栋楼。一楼是2层，1层是12间，一共48间。 哎呀， 那你这108号够悬的。 悬不了。咱们这条件特殊，分房就得按照轻重缓急。 那倒是。 就根据我这个条件，那准能评上啊。 这回问题能解决了。 我那个对象还挺高兴。 那是。 我们就等�啊等啊，一直等了足有3年半。 嚯， 这个宿舍才算盖得。 那你赶紧要去吧。 是啊，我赶紧到我们厂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对我还挺熟。哎呦呵，小赵你来了。来来里边坐。有什么事儿吗？主任有事儿。我听说咱们厂的这个宿舍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主任，我可早登记了，虽然我登了个108号，但是我这个困难劲儿您是知道的，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主任一听，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挺同情他的。 哎，我们用了3年半的时间盖了2栋楼， 是啊， 48间房，光资金呢我们就花了30多万块钱呢。 哇，投资真不少啊。 哎，可是最后轮到我们厂子里头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啊，怎么剩那么点儿了？ 你是知道的，房子盖得了以后，公司首先要扣去2个单元， 他们就占去6间。 开始就这么讲的呀，不然的话连这个计划都不批给你呀。 这不变成交易了吗？ 哎，顶头上司咱们也不敢得罪啊。 就是还留点神好。 局里头留了12间。 对呀，局比公司大，加一番。 部里头又留下了24间。 哎，又加上一番去。 部里人多嘛，像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王科长、赵科长的，这是多少人呐。 就是啊，好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谁不惦记捞点儿。 哎，咱们部里卫生员还扣下1个单元。 啊， 这还是咱们副部长亲自批的呢。 怎么单批他了？ 哎呀，不敢不批呀。 啊， 因为副部长打针吃药全得要靠这个卫生员呢。如果不批的房，这个卫生员一闹情绪，在打针的时候在部长的屁股上一通乱捅，他受得了吗？ 嗨，那掐头去尾没什么了。 所以呀，最后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瞧， 小赵，你说让我分给谁不分给谁呀？ 就是， 咱们厂子里3个书记、4个厂长，一个人1间的话，还差着1间呐。 那干脆把你们家那间也贡献出来得了。 哎，要说咱们厂里领导有的还是不错的，家里本来房子是很困难，人家就是不要房。 哦， 后来咱们自己做出了决定。给刘厂长1个单元，给李书记1个单元，这个事儿还不敢让厂里职工知道啊。小赵啊，你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干部嘛，我们就得要照顾，这是工作需要嘛。 他怎么个工作需要？ 你就拿刘厂长来说吧，家里人口很多呀，孩子也很大了，可是人家自己可不要，后来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刘厂长才搬走啊。 那李书记呢？ 哎呦，那就更困难了。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吧，也都3口喽。 3口？ 哎呀，身体条件也不太好，家里还需要有个办公室。 他什么病得在家办公？ 哎呀，这个脚气可严重喽。 脚气呀？这不起哄？ 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步啊？孩子也大了，将来结婚也需要房子嘛。 孩子多大？ 都8岁喽。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3岁呢。 哎，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这就是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嘿， 主任，我今年都38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儿，好容易搞这么个对象，明儿结不了婚再吹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这就是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嗨，别提这， 我的好媳妇儿，我是好主任呐。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我净惦记娶媳妇儿了。 好嘛，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是啊，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哎， 这样吧，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我看那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有希望。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嗨，不至于。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 哦， 到那儿这么一看呢， 那房怎么样？ 早住上人了。 谁呀？ 李书记的小轿子。 哎，怎么他住那儿？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耍的什么花招？ 他名义上是把这房交给工厂处理，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 让他小舅子就给站上了。 这叫什么作风？ 你问他，他还有理。哎呀，又不是我让他站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 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吗？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呀、啊！别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呀、啊，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威呀、啊。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三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了。 就是，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你恨他们干什么？ 嫁人她都不会嫁呀？ 怎么？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啊？她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是啊。 那小舅子都有房住，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这好，挤兑他胡说八道的。 我越想越生气，嗯，我真想找地儿告他一状。 对，告他去。 后来我爱人直劝我，嗯，哎，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哎，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对，他这话有道理。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我，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房管所啊，我去了。 哦，也去了。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嗯，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叫什么呢？ 外号叫房虫子。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还是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多没劲呐！ 没劲， 要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嗯，甭说防虫子店的走后门呢，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嗯，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嗨，谁没事就用那个？这是 每月挣多少钱呢？ 挣多少钱？ 我说那什么46.74。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哎呀，更没劲啦、 嗯！有劲也不给你呀、 啊。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得等什么时候？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轻的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嚯，得等20年呐！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呐。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哎，走吧， 走吧。 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在后头说上了。 他说什么呀？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你瞧，这叫什么词儿？ 您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 就是， 我是越想越生气。我找地儿告他去啊！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还不敢惹你。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例。 我找大头。 找谁呀、啊？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咱们打听啊。嗯，我还真打听着了。 是啊， 这位局长姓赵。 哦，也姓赵， 跟我一个姓、哦、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愣往里闯啊？谁又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好吧，他愣懵。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嗯、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怎么了， 自己住一所小楼，呵，楼上楼下十了间、嗯、那叫宽敞，那叫赫烈，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怎么样， 比您家的厨房都干净。哎， 没那么比的啊。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不讲卫生？ 哎，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你别给我烦成不成啊。到那儿这么一看呢、啊、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怎么了？ 跟那防虫子就是不一样。 是啊，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哦，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去，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真热情。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哦，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哦、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好。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这就是， 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吗？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好好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赵振铎。 叫什么？ 叫赵振铎。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怎么？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怎么这么巧啊？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十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骚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这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行啊。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是啊，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哎， 接待我那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哦，还是他。 这回我得横着点。 对， 我说哎，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啊，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的？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来， 态度真变了。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又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一点不假。 我这人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逮着理我就不让人。 那何苦呢？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好啊，好。 我们那儿可就出六六粉。 哎呀，六六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六六粉呢？ 没听说过。要自杀似的。 哎，我炒菜就搁点六六粉呐，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好。 你不说得等个2000年才能结婚呢吗？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啊、就给您盖摩天大厦啦。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哪儿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光？谁是局长少爷？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十岁呢。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不是。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那我还怎么结婚了？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又吹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的相声《媳妇儿往哪儿娶》。时代不同了，录音当中啊，这个作品里很多名词、很多现象，甚至很多笑料包袱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那种讽刺的内涵折射出的现实问题还是挺有力量的，还是那么的犀利。段子当中赵振铎这个人物的无奈给人的那种茫然与失望还是有隐约的伤感。我们说优秀的作品呢，总是有现实的力量。好，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再见。

哦，郎平的拳头对应， 世界排坛公认他为铁榔头，中国女排四连冠，郎平的铁拳有贡献，因为郎平有贡献，大家看最近提拔他当了教练。 对， 不相信您就看看昨天的北京日报， 他这消息 体委训练局公布的，那位记者叫李什么普， 李赫普， 哎，对，有这么回事没有？ 有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问问我， 您说在体育运动方面 啊， 哪个项目的技术最难？ 哪项都很难。哪项要是不吃苦不流汗，你也取得不了好成绩。但是就我个人的爱好和看法来说，我认为足球的技术是最难。 为什么足球最难呢？ 因为足球它是国球，是体育之魁，球类之首。一场足球的胜负能够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足球它的吸引力最大，而且它的技术也相当难。就说咱们的足球吧，我们中国足球队费了九牛二虎力，到现在还是冲不出亚洲去。当然了，有很多的客观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一条，我们的技术应当加速的提高，不断的提高。 行了，您别说了 啊， 什么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我不爱听你说这种话。 我的兄弟，你不爱听不行啊，他这是事实啊， 是 事实就得承认呐、要想明天取得进步，就得承认今天自己落后。光听好话，自我欣赏，那是阿 Q。懂吗？ 我们还承认事实吧？ 你就得承认。 行，那你说什么人牙关咬得最紧？ 你仔细看，我们中国足球队全体队员牙关咬得最紧。 为什么他们牙关咬得最紧？ 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中国的球迷们绝不能够因为一两场的失败就抹杀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的全体足球队员们一个个把牙关咬得最紧，相信他们会卧薪尝胆，奋起直追，用最快最短的时间重振雄威，力争在下一届的杯赛的时候最早的一个代表亚洲足球队进军了欧洲意大利。 好，太好了， 咱得鼓励鼓励。 哎呀，您这几句话呀，这就是我们全国球迷最大的希望， 也是我们在座的观众，包括我的希望。我本人也是最爱看足球。 是吗？ 啊， 你还真有学问。 是啊。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啊？ 你会喝酒吗？ 喝不多呀。 哦，能喝点。 就是啊， 一会儿我请你喝酒。 谢谢您。 不过我得问问， 什么事儿？ 什么酒最好喝？ 我认为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什么烟最好抽？ 我想法，中国的云烟最好抽。 什么茶味最浓？ 我总觉得中国的黄山老竹芽。 哦，对、 啊、 中国的烟酒茶闻名于全世界， 这一点不能否认的。 说了半天，你饿了吧？ 就是刚才没吃的太多呀。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想吃饭？ 吃饭。 吃什么呢？ 请你吃包子。 谢谢您。 那我得问问。 顺便问， 哪儿的包子最好吃？ 狗不理的包子最好吃啊。 哪儿的麻花最酥脆？ 十八街的麻花最酥脆。 哪儿的炸糕最有名？ 哪儿的眼炸糕最有名。 什么最肥？ 春雨最肥。 什么最瘦？ 秋霜最瘦。 什么最酸？ 山西醋最酸。 什么最辣？ 野山椒最辣。 什么最苦？ 黄连最苦。 什么最咸？ 大盐最咸。 什么最甜？ 蜜饯最甜。 什么最香？ 法国花露水最香。 什么最臭？ 王致和臭豆腐最臭。 哎呀，您说他怎么研究的？ 这是多大学问呢？ 哎， 连王致和臭豆腐都研究出来啊！ 哎呀，我还真问不住他， 难不住我。 各位，这回啊，我想一道难题，非把他问住了不可。 你难不住我， 我还得问问您。 你问什么？ 您说说，普天之下，从古至今，谁的胆子最大？ 哎呀，这个问题有点出奇了。 回答回答， 马上告诉你。 综合之罪吗？ 从古到今，普天之下谁的胆子最大？ 谁的胆子最大？ 我认为从古到今有两个人胆子最大。 两个人胆子最大？ 两个人胆子最大。 那您先说说第一个胆子最大的是谁？ 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包公胆子最大。 怎么包公胆子大？ 包公忠心秉正，执法如山。包公胆子大有一个最突出的表现。 什么表现？ 就是从来不怕丢了乌纱帽。 对，就这一点后人都应该学习。 有这么几句顺口溜吗？ 哪几句？ 铁面无私老包公，王子犯法与民同，不怕皇亲与国戚，包老爷三口铜铡出奸宁。 那您说说包老爷都铡过谁？ 谁犯法就铡谁。 嗯， 毫不寻情。 嗯， 包老爷铡过陈驸马。 对， 这出戏叫铡美案。 嗯， 有没有？ 有。 包老爷铡驸马。 铡过。 铡国舅。 嗯， 另外铡判官。 对， 铡包勉。 嗯， 铡赵王。铡个老。铡年糕。铡油条。 不对， 铡糖饼。铡铁锹。铡麻花。铡我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呢。 什么还有？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怎么这里还有炸油条啊？ 对了，包公先吃的炸油条，后炸的陈世美， 没听说过。 不信你查历史去。 我上哪儿查历史？ 包公胆子最大，这是头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胆子最大的是谁？ 那就是你胆子最大了。 您太客气了。 我不客气，你比包公胆儿都大。 怎么呢？ 谁的钱你都敢偷着花了？ 我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综合之最》，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老前辈郭全宝表演的小段客气话。 现在这个相声呢，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啊，研究这个语言。比如说咱们这个中国这个语言呢，非常的丰富啊，研究起来这语言里边就有笑的因素。为什么听相声呢？可乐呢？相声语言它就有可乐的地方，怎么呢？你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吧，讲究客气，见面一天老总得见面啊，说话客气。在这个语言当中有规律，有什么规律呀？一见面客气呢，说话有虚字儿。哎，对方要来了客人，要让人家说话，他有虚字儿。他总是这样啊、哦！您来了，您看，您来了，您来是正字，那个拉呀就是虚字。您来了，您来拉，合同来了就拉着了。你非得有这拉字，他就显着客气。您来了，请坐吧，让座的时候有个吧，请坐吧，您请坐吧。不坐七不坐九坐八上啊，请坐吧。走了有个歪，您走啊，您走啊。不送了，这有个拉，不送了，非得这样。您来了请坐吧。怎么您走啊？不送了，这听多客气。您非得有这虚字跟着，那个时候我不要这虚字，我就说这正字，那可不行。您光说正字一说，您抽冷子一听跟打起来一样，哪有这样说的？你来，对，走，不走，回去。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小段客气话。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30到7:30继续听相声，明儿见。